普罗价值，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 即系呢个捷克嘅黑人右后防啦，助攻嗰方面咧，似乎个脑筋有咁上下啦。 佢有埃塞俄比亚血统噶嘛，佢以前家族系跑长跑噶嘛， 即系父系好劲啊。 系咩父系啊？ 咁冇系咁得咩？啊！黐死人！ 四场嘅赛事啊，边个睇呢场先？ 场场都睇噶啦，我哋就真系睇走宝系先。 逢星期二四晚上8:30到10:00，天下足球，香港人嘅足球。 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回嚟第三節啦，嗱，我哋喺嗰個熒光幕嘅前面咧，又有一堆數字，我估計呢個係咪封煙？ 24404088就係我哋呢、這個即係嚇My Radio 而家搬咗嚟新嘅地方嗰條電話線24404088，大家可以打電話入。 講條電話線先，都聽唔聽到我都唔敢肯定嘅啫。 我而家聽到， 你聽到啊？我呢個聽啊，呢個 24404088，試下打啦，你試打到我咪試聽咯，試啫嘛，大家都係，即係我即係學下打打，或者而家你試播啫，大佬。因为用试播最好，试播试播有咩事不负责任，可以唔使负责任。 我都唔知 道，我试播啫嘛。喂，但我而家咪试播，我肩播， 肩播，肩播。原来呢度听到 嘅，听到。我哋有 headphone 噶嘛，大佬。 讲翻啲正经嘅先啦。嗱，头先你就讲到咧，即系立法会佢即系新一届度啦，就开咗会啦。咁啊，嗱嚟紧咧，其实第一样嘢会做咧，就系咪选嗰啲即各个 committee 同埋 panel 嘅主席。 其实已经决定晒噶啦。 哦， 报纸都登咗噶啦，系我唔知嘅啫。 你唔知 系我唔知，所以今日阿万必就 电视台都有问嘅。 今日万必就问咗条问题，喂，佢你哋泛民咗去协调同建制派协调嗰啲委员会、政府主席团，冇人嚟问过我哋嘅咁。 啊， 我佢真系当我三个废嘅，反为嗰啲，话而家最巴闭何秀兰啦，佢有四席啊嘛，佢好似即系严以泛民盟主自居。 唔系啊，唔系郁文，我谂到嘅，我嗰日睇新闻已经谂到，佢有一个我唔记得系边个事务委员会咧，系轮流嘅，轮流嘅就建制派做两年，泛民做两年，咁因为你哋又唔系泛民，你哋又唔系建制派，所以应该分三 part， 应该你哋又做翻年半，佢哋又做翻年半， 梗系唔系 建制派又年半，泛民又年半， 就因为你哋两人都唔系，所以冇得做啦，所以因为。 唔系咁你咁如果系你如果系你要分翻三派啊嘛大佬， 最好笑嗰日咧，我为咗个座位问题咧，就去揾阿何秀兰，因为何秀兰咧就将佢座位编咗咧，即系当然啦，而家责任谁属我唔知咧，我哋三个就拆散咗嘅，我唔得，我哋三个一定要排埋一行 ，OK， 同埋阿毛咁一行，你明唔明啊？咁样嘅。咁而家就將阿毛同阿范國咧就擺一行，咁我哋三個擺翻一行就楞住幾個撲街建制派咁樣啦，係咪？咁即係我哋就總之就係俾人發放邊疆嘅。咁然後佢選擇座位咧就建制派揀先，揀一邊，咁跟住就民主派揀民主派嗰邊咧就何秀蘭佢負責嘅咁樣嘅。 嗰日我在場啦， 嗰時去咗澳洲， 嗰日我在場啦，同埋鬱敏嚟秘書即係開會咧，即係揀座位，我都嚇咗一嚇，原來咁樣揀法嘅，原來最尾真係被。即系 people 去边疆咁样咧，我咁样睇完之后， 哇！有个记者睇唔过眼就同我讲啊嘛，我一翻到嚟睇到咁，我咪叫佢改翻咯，好简单啫嘛。咁我落咗去揾何秀兰嘅时候，何秀兰跟住就啊啱你嚟啊，咁你 ITB 主席系咪点样做唔到？我话做紧嘅 ，OK， 你哋协唔协调唔关我事，到时咧就投票讲完。系嘛？我费事同你讲咁多嘢。哇！冧家产你有协调，全部冇，我哋又唔系同你争，系嘛？我哋冇同你争，就系、是、ITB 嗰个我做咗两年嘅。系嘛？你要同我倾，你毛孟静要做又得，呢、這个即系 莫乃光， 莫乃光要做都得，你系咪要同我倾下啫？你当我流噶？冚家铲我做咗两年噶咯，系咪上一届？你熟过我啊？咁可能熟过我啦，系咪？跟我啊，唔好想做嘅，讲个难听啲啱唔啱先？佢哋做就咩维护言论自由，就一条题目嘅啫。但系 ITB 系讲好多嘢噶嘛，大佬。 系嘛？唔系就系讲广播噶嘛？系嘛？咁所以咧，而家就奇怪啦，到 ITB 即系要投票嗰日咧，我都唔知系会有咩结果、啊。咁我就一定要做㗎喎，咁我梗係要搵人提名，我咪叫咗阿萬必入 ITB， 如果你提名我，我話知佢邊個提名邊個，佢哋大家投票囉，係咪？我做硬嘅，係咪？我冇得傾嘅，係咪？今日我先至有啲建制派，我話嗱，我做緊嘅 ，OK， 啊，講我俾你聽先，係咪？即係唔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都要打個招呼啊，大佬，你真係老鳳啊，係咪？咪仲有你咁樣邊緣化我哋，你以為有用啊？系咪？我真系搞捻死你噶嘛！可以，你真系痴痴地嘅，你都真系啱唔啱啊？系咪？你话咁样边缘化我有用咩？咪即系嗰啲叫动机又恶毒，系嘛？用意又龌龊，系嘛？即系咁样嘅。所以我一早讲咗咧，选举后我又讲嘅，泛民主派冇前途嘅。我而家话俾你听，你睇呢次选举你就知噶啦，系冇前途啊！三个字讲完啦，系咪？睇多一届啦，啱唔啱啊？系咪先？即系去到呢个地步咧，就冇人嘅，你就一定系。即系用一啲激烈嘅抗争，靠群众，冇第二条路嘅，系咪？所以我今日都喺嗰、那个即系特别论坛，我讲我哋嘅抗争只会升级嘅。你唔好以为我会收档，哇！即系我会系嘛？即系而家会俾人闹得多，会乜嘢？我唔会褪嘅，你真系傻傻地。我都一开今日第日我就搞你啦，已经我使乜同你客气系咪？跟住好戏连场，我而家惨，你惨得过我好戏咩？而家如果你有四年俾我搞，系咪？我冇话下四年我唔选啦。如果我而家谂下，唔该，趁今日曾浩成先讲我六十五岁噶啦，咁啊做埋呢四年我六十九啊，咁啊啱啦。我而家先至六十一，唔该做四年我六十五，咁六十五我咪又再做四年咯。我总之阿黄达入唔到立法会，我都唔会退休佢。 你个站好大，你个站 有几大啫？屌你真系，屌你赢啊嘛！你明唔明有几大啫？系嘛？ 我成日都入去嘅咯，方克。 即系嗰个问题，嗰个问题就系话，即系而家去到呢一个地步咧，你系冇第二条路行啊嘛？系咪？仲有而家嗰个成个论述就系、是，一定系本土民主运动。我前日咧，大前日应该讲喺台湾圆山大饭店，有一个集会，呢、這个叫中华民族自强协会嘅一个集会，咩人呢？系台湾啲统派集中，几廿位噶，屌台湾啲统派系，咁梗系而家系私人独潮水噶，有几个我好尊重嘅老人家。我嗰日佢見到佢，我都真係諗住同佢影張相，後屘我都放棄咗。一個係許力龍，許力龍係出名反共反台獨，同埋佢係比較即係柔啲嘅嚇。咁國民黨嗰啲即係頑強分子嚟嘅，做過政戰部主任，做過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嘅主任委員，上將 ，OK， 94歲，好好精神。另外一個咧就邱創桓。台籍嘅大佬，系咪做过行政院副院长，做过台湾省长，做过呢、這个呢、這个内政部长。咁另外就一大批嗰啲啊，即系嗰啲统派啦，系咪？咁啊，黄晓波啦，呢个统派嘅学者啦，好出名啦，即系同陈映真嗰啲齐名嗰啲啦，系咪？ 陈映真死咗未啊？ 啊，未， 未啊。 咁就咁我集会啊，啲人轮流演讲啦。我听完邱创焕同许力龙咧，我都晕晕地。两个嘅演说系全面歌颂共产党呢廿几年嗰、那个即系经济改革嘅贡献。咁、你台湾呢班统派咪俾佢搞搞掂晒咯，基本上系。郁慕明新党主席，嗱我同佢好熟嘅，见到你啱，跟住同我讲一句：，喂，你哋反国民教育唔啱、啊，你应该反佢教材，你咩嚟反国民教育？我接受国民教育有咩错嗰啲？真系 冇计倾噶啦，冇计倾。 喂，而家系咁样嘅大佬。所以你有时睇下马英九系冇错嘅，佢有啲做法，佢即系要坚持，即系嗰个即系本土啦，系咪？即系有啲人话佢即系有啲即系比较偏激嘅深蓝嗰啲，认为佢唔够统啊，系咪？其实佢真系有佢难处，我觉得系嘛。当然即系呢个人都系无能噶啦，我话俾你听，即系两个字系形容佢冇错噶啦，系咪？但系至少佢呢条底线，佢都仍然系可以，因为你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嘅总统，你系2300万人授权俾你嘅，你有咩理由去同大陆系嘛？即系政治上，你冇得同佢和嘅大佬，啱唔啱啊？ 冇台底交易， 系嘛？ 冇密室谈判， 咪就系咯。所以点解我哋会反对民主党嗰个密室谈判？个道理就喺呢度啊嘛，大佬，你呢条底线一退，玩完噶啦。 你台灣遲早嘅嗰啲統，好在啲統派冇得勢，我見到我都其實都好開心。 好開心， 你明？佢冇得得勢咁，全部呢班點解就哎呀搬財就冇噶啦，係嘛？ 冇嘅台灣， 即係你兩個人個演說，喂，本嚟我想埋去同佢影張相，係嘛？喂，呢啲都係我哋好尊重嘅長者嚟嘅，喂，我即刻褪啦，我真係即刻褪啦，係嘛？咁啊，請我做嘉賓嘅嗰人，因為其中一個就係個中華中華呢個統一促進黨啊，有個咁嘅黨啊，咁啊嗰個黨主席咧就以前係國民黨嘅，做過兩屆板橋市市長。咁板橋咧就係我娘，即、就、係、是、我太太嘅娘家，係咪？咁呢個市長咧，我認識佢好多年噶啦，即係幾廿年嘅。咁佢後屘做咗兩屆國民大會代表，跟住咧，因為佢係統派嘛，台灣嚟噶，佢係統派大統派。佢而家话佢话我嗰阵时深蓝，而家变咗染红咯，即系你做一单统派喺台湾就变咗依家系染红嘅，而家系咁。嗰阵时嘅统派唔系嘅，嗰阵时嘅统派反共嘅，反台独反共嘅，而家统派染红嘅。所以嗱，你我举台湾呢个例子，大家就明白香港而家咪咁咯， 系嘛？ 一定系染红嘅，理所当然嘅。我就系、是、喂大佬，我哋就系要抗拒呢样嘢，系冇错嘅呢个。而家你唔系咧，香港死得嘅。你睇下今次嗰個反國教就係、是，你就拒絕赤化啫嘛，好簡單啫嘛，係咪？呢、這個就係頭先台長所講，嗰係政治嚟噶嘛，大佬唔係講個教育啊，係咪？有冇搞錯啊？咁而家就好似頭先阿達講，喂，你係當你而家個教育呢、這個反對嘅國民教育嗰個範疇裏邊，你勝利嘅。 嗯。 你唔系当佢一个全民嘅运动， 你唔系 唔系当一个全民拒绝赤化嘅运动， 唔系当一个全民嘅政治运动，系嘛？咁大家尺度唔同， 所以即系当初我哋喺选举期间唔行入去咧，都系好戆居嘅，谂谂下， 唔系咁系噶，唔系咁。但系当其时，你会觉得你会觉得即系选举结果会凌驾于嗰个判断噶嘛？有少少，你会惊影 响。我嘅嗰阵时去到嗰个阶段，就大家都唔系能够好一个清醒嘅，好 咁样 好全部睇呢个问题啦。咁但系抽水系 dirty word 嚟噶嘛？即系大家好惊呢一个 dirty work 嘅意思，即系唔系话做呢件事唔啱嘅，而系呢件事系唔系人人有嗰个决心做得出嘅，系啊， 同埋会有好多疑虑啊嘛，船头惊鬼，船尾惊贼，系咪？连我哋啲最唔怕人近嘅都唔敢行埋，你谂下几大镬，系咪先？系嘛？我哋啲嘢系咁俾人啲扑街，咁日日喺度怼我哋都惊嘅，都唔行埋去，咁你咪可想而知咯。 唔系，仲有影响到我哋啲服装选择啊？ 喂，头先有电话好似。 有 啦，放两个入嚟，因为试下嘛，真系 得就得，唔得。 OK， 喂、 啊、喂，听唔听到？你好，這个证明系唔得嘅。OK， 喂，趁住电话有空嘅时候问咗督埋一样嘢先。嗱，头先你讲开台湾咧，就台湾呢个谢长廷就去咗访问大陆啦。嗱、你唔好理佢入去做啲咩，佢去系代表咗啲咩嘢咧？ 嗱，好简单啫，又系政治嘅考量噶嘛，你明唔明？呢个咧嗱，其实要咁样睇。謝長廷過去喺民進黨嚟講咧，佢係即係對大陸咧，即係或者對嗰個所謂佢哋民進黨嘅中國政策，佢相對係比較即 係 open 啲 嘅 ，open 啲嘅。咁佢今次去咧就大陸都 高規格 啊，即係接待佢嘅。呢、這個好明顯就統戰啦，係咪？所以大陸啲統戰手法真係好犀利嘅。嚇、咁佢又好識統，佢又好識做戲喎。咁加佢祭祖嘅時候喊喎，屌你真係係咪？選舉嘅時候就屌你，即係台灣要獨立喎，係嘛？選舉後咧，而家屌你即係選唔到啦，而家大陸就話即係不能數典忘祖喎，係咪？政治不能忘記祖宗喎，屌你即係你話呢啲政治人物你真係好難頂喎。嗱，但係其實佢嗰個計算好睇好清楚，就係我自己嘅睇法咧。佢就仍然繼續要同蘇貞昌喺2016年嗰個總統選舉要爭，因為計嗰條數，而家咁嘅情況，你兩岸嗰個交流咁密切，去到一個咁嘅地步，而家共產黨而家相對採取一種比較，即係 對台灣寬鬆， 對台灣寬鬆同埋完全係遷就你嘅，係咪嗰種咁嘅做法嘅時候咧？咁你真係冇空間嘅喎。馬英九即係開放咗個台，其實馬英九你講佢啲上嗰四年，我諗佢最重要嘅政績就係兩岸關係嘅，打破咗個缺口嘛，係咪？即係你俾人打破缺口啦，同樣亦都係係嘛，即係打破咗缺口啫。呢個係佢最大。你就算你民進黨執政，你都冇辦法將佢原來嗰個大陸政策改變。 經濟上你已經係 冇得 俾佢攆住個春袋。 你係啱啦，喂大佬你冇得喐嘅。你而家周圍都強國人咁，而家參與到台灣係嘛？不過即係嗰啲旅遊車死嗰啲係強國人啦，因為佢多嘛係嘛。喂，周围都系强国人嘅，你大唔大镬啊？你话 咁所以个问题就系、是、佢遇到嘅问题同我哋而家香港遇到嘅问题基本上系 个本质上一样，但系我哋个问题个严重性比佢好高好多。 唔系因为我 差唔多 嘅，我哋而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嘛，咁佢仍然系叫中华民国嘛，佢有自己宪法、自己政府，有系咪？即系呢个相对嚟讲，佢嘅情况好啲，佢仲可以有 say no 嘅余地啊嘛。 佢系呢个好啲咯，但系喺环境上面造成嘅嘢都唔系争好远 嘅。睇你咁，你而家好简单啦，到 end up 你到民进党，你都焗住。要投共噶啦， 冇噶，因为你俾人链住咗嘛。咁你一切咗呢个关系，咁你 所以共产党而家嘅做法咧，即系蜂蜜长而放眼量啊！佢而家就系咁样。屌你同你斗，用时间换取空间咯。系嘛？即系而家就系咁咯。所以即系佢变咗当年即系早十年或者廿年前嗰个统一要有紧迫感呢种讲法已经唔存在。佢完全系要用经济。同埋通過呢個兩岸嗰種咁嘅互動咧，係瓦解咗你成個台灣。我而家咪先，經濟已經可以瓦解你噶啦，唔係講笑嘅。而家係係咪？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台灣都係一個大嘅隱憂嚟嘅，係咪？咁但係即係有時你民進黨咧又即係好難講嘅，即係到佢要執政嘅時候咧，佢局處又要務實啊嘛，係咪？咁即係佢在野嘅時候可以咁，所以我就成日認為咧，即係馬英九都係唔夠奸。屌，我一定放陳水扁出嚟嘅。哇！我放陳水扁出嚟，啲民進黨就天下大亂噶嘛，大佬係咪？佢而家有重度憂鬱症，有九啊幾樣，有自殺傾向，話俾佢玩到咁樣。你而家冇得坐噶啦，放緊佢出嚟噶啦，我而家話俾你聽，去醫院噶啦。係咪？咁其實你一早放咗佢出嚟咧，佢就真係喺民進黨裏邊會搞到你好大鑊，因為佢有錢。你明唔明啊？佢仲有一班人啊嘛，大佬佢出嚟佢一样可以喺后边主导你成个民进党嗰个咩噶嘛，系咪？你而家去到最后又系苏贞昌、谢长廷，系咪？就系咁啦，成个局就系咁样。咁当然谢长廷即系不以人废言啦，即系佢，我觉得佢系一个喺民进党里边咧，即系我认为咧，即系佢系比较喺政治上。即係無論嗰個政治嘅敏感度同埋政治智慧咧，佢都係高過即係你而家台面上嗰啲人好多。嗱呢個都係事實，所以佢今次呢個動作仲好笑。佢係一個參加個調酒活動去大陸過，但係共產黨高規格接待佢喎，屌你調酒啫嘛，即係調酒啫嘛，係咪？參加調酒活動要哇，有一個高規格嘅接待係咪？咁當然即係去到賈慶林嗰個層次啦，咁都係政治局常委啊，大佬係咪政協主席啊？係咪？咁呢個所以都係一個好微妙嘅發展。咁我都有留意，咁亦都睇到台灣啲評論基本上都正面嘅對佢大陸。 咁所以台灣咧，而家其實個國民個情緒都係處一個矛盾嘅階段啦。你又既想得到大陸嘅經濟嘅好處。但系又想保持嗰種政治上嘅獨立， 唔係我同佢哋嗰啲人講過好多次，包括國民黨、民進黨我都講過嘅。我話你喺經濟上你可以同佢即係你係嘛嗰個即係經貿嘅往來啊，或者文化學術教育嘅交流，就冇話邊個影響邊個嘅。老實講，即係你都可以影響佢嘅。咁但係政治上邊咧，你一定係要同佢對抗，同埋一定係要一個區隔。同埋一定要強調，我係一人一票選總統，家產你唔係，係咪？即係所以我話，喂，我認同中華民國，而家就係認同佢民主啫嘛，係咪？我唔會認同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原因就係、是，喂，你大佬，你係一個獨裁，係咪？一黨專政，一個極權主義， 我要問你講過，講下講啊，就嚟雙十節咯喎， 我琴日咪去參加雙十節活動咯， 哦， 啊，琴日佢有一個活動係提早禮拜日舉行噶嘛。就喺呢個洲際酒店係嗰個大會啊嘛，我係即係佢成個國慶籌委會嘅主席團主席嚟噶嘛，我係。 我最擴張嘢唔係呢啲嘢，有冇扯旗先？ 有入邊，出邊冇。 嗯 入邊扯旗，出邊冇扯旗。 嗯， 係咪？咁國民黨不舉黃毓民扯旗啊嘛，當年就係1997年。咁 國旗我有參與。 國旗你係總編輯啊，大佬。你係癲狗周海嘅總編輯啊，創刊號啊，大佬。要國民黨不舉黃毓民扯旗啊。 你話你冇份嘅。 我冇份做實務嘅，我有份擔個名喺度。我冇份做實務嘅。唉，有阵时啲嘢真系吓， 乜因为有个电话喎、 啊，系啊，听啦，出嚟听下。阿、哎、 刘生， 刘生你好， 喂， 系，请讲、哎，听到，刘生， 喂，阿台长， 多谢， 阿郁文， 系， 阿、皇上， 你好， 听到啊， 庆祝你哋新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乔迁之喜啊！讲到一嚿嚿打入嚟啦，乔迁之喜，唉，乔迁之喜，最好上南山嗰上嚟 ，OK？ 系 嗱，阿郁文啊，我想同你讨论下两个议题啫，其实真系 吓，你讲。 第一就即系香港呢、這个面临呢个狼嘅处境啦，大家心都系好沉重，系咪啊？ 唔系沉重啊，大佬。 系啦，所以我希望睇下有咩反击嘅招数，想睇下俾即系个少少。 好，嗱，你讲埋第二个先，我哋一次过答埋。你讲埋第二个问题先。 啊，嗱，第一个咧就系嗰、那个。 知道啦，头先你讲咗啦。第二个咧？ 嗰、那个咧就系嗰、那个我哋即系点样组合香港嘅人民，即系点样去做啲咩行动出嚟，即系。对于呢个狼嘅政府有咩可以做到出嚟 ？OK OK， 嗱咁样嗱，我哋喺个电话之后答你 ，OK 吓、 啊， 多谢你先。 啊 ，OK， 多谢。 其实个问题好简单啫，就系、是、梁振英而家一百日。咁大家睇到咧，佢民望咧已经系破纪录地低噶， 应该一百日死记。 系啊，死记啊。咁嗱，我真系唔知呢个咁烂嘅特区政府嘅领导层点挨落去啦。举一个例，唔好讲佢啊，陈茂波先，即系仲有。即系仲可以揾到一个乜嘢嘅低位咧？ 佢应该落台噶啦，即系我真系唔明噶嘛。咁即系佢都系要我哋即系益下我哋啫，系嘛？ 唔系，郁文你讲紧梁振英定系陈茂波？ 陈茂波，我哋讲陈茂波，陈茂波。 佢头先阿陈茂波讲陈茂波嘛，系咪？咁你个劏房嗰度你又未去即系交代？板间房唔等于劏房，咁间咁都噏得出，系咪？咁跟住 板间房唔等于劏房。 我呢个唔系板间房嚟噶，大佬。我呢个唔系板间房嚟噶，大佬系嘛？咁好啦，又醉驾。咁佢话我又饮酒揸车，但我又冇超，我唔打住醉驾，我屌啦，即系唔加产咁，你即系算系点啫？咁你通过嗰个酒精测试就代表，喂你饮酒揸车唔捻啱咧？做局长， 佢炫耀自己酒量好啊， 系嘛？哎呀，我几好酒量啊，饮咗啤酒啊，饮咗酒我都唔诶通过呢个测试啊，咁屌你俾人踢爆咗咁鸡，系嘛？即系你去到呢个地步冇得搞噶啦。 唔系呢个叫做咩？已经系叫做无耻啊！即系你点闹佢咧，已经冇一种羞耻嘅感觉啊！嗰啲已经哇，即系可以擘大眼讲大话，讲啲咁嘅说话， 即系同你唔想批评亚视嘅剧集一样 咯。系咯，即系你闹佢咩意思啊？系咪啊？你唯一系烧咗个台啫，因为系嘛？ 唔系，即系而家即系包括佢啦，仲有你即系唔系净系佢啦，仲有呢个吴克俭啦。你睇佢样唔吉产呢个边啲呢屎捞加多过似教育局长噶嘛？你睇佢样，跳呢个捞家嚟嘅啫嘛？呢、這个知唔知咩叫捞家？唔该，后生仔可能唔识啊。捞家嚟嘅啫嘛？呢、這个系你睇个款，屌你真几大镬咧？你话系咪先？系咪？仲有你即系、就是、你而家嗰班，仲有即系啲技术官僚咧，你基本上亦都系操控咗成个即系话政府嗰个政策噶嘛？系、咪？你睇下张建宗又系一个有例子，呢啲人系全部应该要打包嘅咧，系咪？成个政府啊，包括呢个张志刚。哇！仲要日日喺专栏度写嘢闹啲反对派嘅人。琴日喺城市论坛就喐啲僆仔。我今日写咗封信俾呢个行会嘅召集人林焕光，要求佢解释。你张志刚作为一个行会嘅成员，你可唔可以继续喺报纸写专栏，又系批评嗰啲反对派？呢个系好罕见嘅。过去行会，你咪集体负责制，系咪代表成个特区政府，即系对嗰啲即系反对派嘅态度？ 系啊系啊，呢、 包括你琴日城市论坛，家产你真系闹学民思潮嗰啲，又话佢又有阴谋论，话佢啲钱喺边度嚟啊？咁资源喺边度嚟？哇，咁扑街嘅嘢都有嘅。所以我今日咪写咗封信俾呢个林焕光咯，就 CC 俾呢个行政长官咯，系咪？跟住封信我会摆上网啊，俾啲报纸，俾啲未必会登啦，唔理啦，系嘛咁。跟住我会出一条口头质询，要佢解释，叫佢炒咗佢，系咪？即系。个政府系咁嘅，而家系你咪已经系垃圾嚟嘅呢个已经系，系咪？我今日咧食饭喺呢个写字楼对面嗰个茶餐厅咩香港地茶餐厅喺度食饭，咁啊撞到有条大肥佬行埋嚟，嗰个叫邵善波，坐埋嚟我 中策组 啊，中策组嘅首席顾问即系顶咗刘少佳位。喂，我话喂，大佬要睇透，我跟住我睇啲透明度先啦，大佬，你先改一下先啦，你搞咩啊？你嗰度仲系咁，我话即刻起身行开咗。咁你知我同佢好多互动咧。当年我做电台嘅时候，得闲就捉佢出嚟我话，咪左王啊嘛，你明唔明？我最兴噶啦，系咪？咁呢个就邵善波，即系呢一个政府啊，即系 呢一个梁振英团队，即系你话佢废咩？我哋又唔可以用个废字嚟形容佢。呢、這、一个咁嘅政府基本上系即系烂到冇人有。我你睇成个组合就知，一去到呢个阶段咧，如果佢唔做一个大幅度嘅调整咧，即系有排佢挨啊！而家系一百日，系嘛？佢而家跟住系度日如年。我话俾你听。一定嘅， 佢话用两年嘅时间先可以化解到前朝遗留落嚟俾佢嘅炸弹咯。 系咯，点解咁保守佢唔讲五年咧？ 嗱，五年就应该要连任啊，就系做到四年都解决唔到上阿曾荫权遗留俾佢问题，咁咪应该连任咯。又系佢讲得少少轻轻嗰啲系嘛，系嘛？哦，你都无话说啦。 喂，而家赖得系赖噶啦，大佬。 唔系咁赖花，大佬，点会咁赖花啫？ 赖得系赖噶啦，就唔赖。 唔系，佢赖得唔高招。所有而家为即系特区政府面临嘅问题咧，都系港英时代彭定康遗留落嚟嘅问题。呢啲咧非要呢个二卅年咧都不足以去改变。咁呢个事实嚟啊嘛，啱唔啱啊？ 我你叫我答你啊？你叫我个人立场答你，定系办官腔答你啊？ 你个人立场啊？想听呢？ 我个人立场，佢系应该即刻走噶啦。但系即系你，譬如你见到即系已经有好多 even 係建制派都會敢於，其實我覺得咧，今日咧，阿曾玉成答你嘅問題咧，答你個共產黨嘅問題咧，係有少少向梁振英開脱嘅。佢話梁振英好清晰咁話俾你聽，佢唔係共產黨。跟住佢離開嗰陣，佢話俾你聽，我唔會答你係咪共產黨，我唔會跌落陷阱。那個陷阱係乜嘢咧？就係、是、我係就算係面對咁危急嘅時候，我對共產黨都係忠誠嘅，唔止得梁振英咁樣，唔止得梁振英咁樣。所以其實就係同中央嗰個踢佢走咗仆街啊！文武又低，又話自己 共產。後屘我走咗之後，佢嗰個答法好怪嘅，你明唔明？即係你明即係佢跑出 去。阿周浩成都為奸。 系啊，喂，其实你感觉系咪即系等于即系我哋理解佢哋共产党？咁咪即系梁振英跌咗个陷阱啦，系咪啊？ 唔系佢 系啊， 因为佢夹硬讲大话话唔系啊嘛。 系 啊，佢呢阿周浩成， 我冇时间 follow up 嘛，啫嘛。我话佢就佢，你就你，我而家叫你问。 唔系，你理解个事啊？佢呢铺佢就玩梁振英，佢已经玩咗两日噶啦。你记唔得嗰日即系范翠喐佢开拖啊，喐阿梁振英？ 记得。 咁啊，周浩成讲啊嘛，梁振英近年一定唔系咁讲法嘅，因为佢都以佢刚佢呢一届，佢嗰一届都喺曾荫权呢个政府入边做行政会议嘅召集人。 系啊，有过嘅。 哇，真系 仲 应 晒。 系啊，真系好嘢。即系佢又讲一样嘢咩咧？就系、是、你梁振英走去归咎于曾荫权，你好似忘记咗你系 serve 喺曾荫权嘅任内，你系。身为呢个行政会议嘅召集人嚟噶嘛？ 系啊， 你点可以切割得到你同呢个曾荫权政权嘅关系咧？ 哦，好阴湿嘅，讲好听啲阴湿啦，就讲难听啲叫阴毒啊嘛，真系 啊，真系、啊、 政治都唔系人搞噶啦，真系即系唔识讲大话又唔可以搞政治，屌、啊、你面皮薄啲又搞唔到政治。 唔系，但系阿周浩成一样嘢，佢系咪始终唔肯讲大话咧？ 我觉得又未必是的，他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答。因为这个是难夹来的，他始终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之难答，是不是？是难答，他跟记者说答又死不答又死的感觉，是不是？跌落个陷阱度。我今天特定玩到真的捞尾先玩他，他很定神在听我讲，我不知道捞尾我林美尼这一招嘛，你知不知道？那你想想没理由啦，你四年前长毛用过，是不是？你冇理由继续，我就 四年前都系难答，四年后都仲系难答， 已经谂咗四年。 咁但系我又教佢，我你不如学叶国华啦。 已经谂， 当有一日中央话我系，我咪系咯，系嘛？呢个过瘾啊嘛，系咪？ 但系佢最后谂到个答案，佢最后谂到个答案唔系答你，佢就系答，佢就 系 话俾中央听。 搞啊梁振英啊， 佢就系话嗱，我虽然答得衰，但系梁振英仲衰，仲扑街，讲大话添咁样。 讲大话啊嘛，佢系，佢完全系讲大话啊嘛，所以即系其实即系曾玉成都系即系有智慧嘅人嚟嘅，系咪？即系呢个好明显，即系佢即系优劣立判咯，同梁振英 系。 咁仲有上次佢选特首俾梁振英恐吓佢，我谂佢都即系 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啊嘛。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我哋即系乔迁之喜啊。咁啊， 今日大过揽过啦， 又多谢阿达嚟踩下场系嘛。咁呢度 佢又日日嚟噶， 呢度方便啊嘛，呢度近啲啊嘛。对我嚟讲，我话大佬，我今日着条短裤街坊装，俾你睇唔到张相片。阿乔，我着短裤着凉鞋嘅，大佬， 我都系着短裤， 近啊嘛，系咪？咁啊。希望即系喺个技术上咧，即系唔好有咩差池啦。咁今日咧就即系人望有人嚟睇住啊，梁哥。咁我哋出边今日好多谢阿 Marco 啦，成晚喺度啦，仲有阿梁啦，系嘛，仲有阿五月峰啦，咁啊成班手足咁啊，即系 即係一路試下，即係繼續啊，即係究竟係咪仍然可以好順暢咁？因為搬咗嚟咧，始終都驚有啲技術嘅問題啦。 一定嘅，呢、這個一定嘅嚇。 咁當然我哋長遠就希望可以即係話比較即係可以開多啲節目，然後又即係。 哦，呢、這个好快啊！呢、這个好快，好快， 好快你咁好快，我又俾压力你啫，即系你系台长嚟噶嘛？咁我希望喺咁月底咁，我哋大佬冇理由衰俾即系人睇噶嘛？大佬话都唔够《如血时报》好嘅，咁就真系好大镬。 讲咗我度啊！屌， 系咪？我嘅节目会多过佢？ 唔系，输俾《如血时报》就好应该。 你就台长嚟，跟住你又引黄毓民去讲 content 嘅问题啊！ content is king，content is king。OK， 节目时间差唔多，拜拜。